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07集，黑兔子愤怒地蹦跳起来，它剧烈地撞击地面，震得大地不断颤动，唐默的身体也被迫上下起伏着，可是他没有一丝担心。唐默嘴角挂着笑，双眼幽深地盯着前方的黑兔套娃，看着对方这么易怒而发疯的表现，他唇边的笑意更深了几分。不错，在明白了游戏规则后，唐默想到的第一个策略就是激怒黑兔。之前和这只黑兔交流的过程中，唐默发现这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兔子，一言不合就要吃人，一言不合就到处乱蹦。如果没有真理时钟的阻拦，唐默毫不怀疑对方在见到自己的第一眼就会直接扑上来吃了自己。然而这是真理时钟游戏，接下来每隔10分钟，真理时钟上会出现2到58个数量不等的物品，这些物品可两个划分为一组，每组间必然存在一个与其他组不同的单独真理，玩家需要找出拥有单独真理的物品，将它们消除。这是一个需要理性分析的游戏，说白了，也就是一个真理时钟版的连连看游戏，暴力在游戏过程中没有任何作用。唐默杀不死黑兔子，黑兔子也杀不死唐默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破解更多的单独真理，消除物品，使自己多走几格。被追上的玩家将会陷入真理黑洞，唐默在嘴里嘀咕了一句。他再抬起头，发现黑兔子已经不再那么生气，他用红色的小眼睛一直盯着唐默，眼珠子滴溜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唐默思索片刻，出声道，不想吃我了。黑兔子双眼发红，又要动怒，但渐渐的他冷笑一声， 哼，人类，你在想什么我都知道。 唐默淡定地反问， 那我在想什么？ 黑兔子只是随口反驳，没想到唐默居然真的会问这个问题。唐默等了几秒，黑兔子没再说话。唐默扬起唇角，给出答案， 我在想你的鼻子有点大。 黑兔子愣住，黑兔子用力撞了撞地面，这次却没再像刚才那样发怒。一人一兔相对而坐，唐默低头看着脚下的蓝色时钟，黑兔子的目光始终直勾勾地盯在唐默身上。10分钟过去，忽然一道清脆的咔嗒声响起，唐默双目一眯，只见六束蓝色光芒在真理时钟的中央闪烁，那光芒越来越亮，耀眼的光芒刺得唐默和黑兔子都睁不开眼。光芒变暗，唐默将视线对准那六样东西，在看清楚它们之后，他倏地怔住。与此同时，没有起伏的机械声在黑色空间里响起， 时间0:10，地点真理时钟，6个富含真理的物品出现，1分钟后请6点玩家消除真理。 这句话落下，一道响亮的声音从唐默的脚下发出，他低头一看，只见那一直停在时钟上从没动过的秒针忽然开始动了起来，秒针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哒哒行走，它每动一下，真理时钟上那六样物品就跟着颤动一下。唐默心中一惊，竟然就这么开始了。没时间犹豫，唐默他快速地转开视线，看向时钟上的那六样东西。闪烁着蓝色光辉的巨大时钟上，6个看似普通的东西安安稳稳地摆放在表盘中央。从左向右看，那是一台电视机，一只老式台灯， 一张桌子，一只猫头鹰，一把长弓，还有一碗喝到一半的浓汤。唐默看着电视机和老式台灯，心中隐约有了个答案。再看着那张桌子和那把长弓，他也有了猜测。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在那碗浓汤和那只猫头鹰身上。唐默看着猫头鹰，猫头鹰也看着唐默，两者对视。猫头鹰慢慢歪了头。唐默愣住，一碗汤和一只猫头鹰之间到底能存在什么真理？秒针滴滴答答地行走着，他指到了唐默脚下，已经过去30秒。唐默的视线不断在猫头鹰和浓汤之间徘徊。猫头鹰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猫头鹰，浓汤离得太远，唐默闻不到它的味道，汤汁浑浊，也看不出里面的东西。唐默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抬头看向对面的黑兔子。黑兔子也茫然地盯着这碗汤和猫头鹰，他觉察到唐默的视线，脸上闪过一丝慌张，他大声道： 人类，你看什么？ 唐默抿了抿嘴唇，这只黑兔子到了这种时候，怎么就不再那么蠢，犯点错误？一分钟时间实在太短，当秒针缓缓指向零点位置，一堵蓝色透明的墙壁从空中笼罩下来，它重重地砸在了真理时钟的正中央，正好砸在那只猫头鹰的头上，穿着它的头而过。猫头鹰全然未察，一边咕咕叫，一边看着唐默，又扭过头看看黑兔子。 请6点玩家开始消除真理。 唐默透过蓝色墙壁看向对面，只见黑兔子张着大嘴，似乎在说什么，可是他一个字都听不到。这堵墙隔绝了两边的声音，也是在防止作弊。唐默定下心，声音平静。电视机和老式台灯都是电器，它们之间的单独真理是，都是由人类创造，必须使用电才能发挥功能的工具。幽蓝色的光芒在电视机和老式台灯上闪烁。唐默继续说，桌子和长弓之间的单独真理是，它们都是由人类制作的，可供使用的物品，且都是木头制品。桌子和长弓上闪烁起蓝色光辉。最后，唐默看向了那碗汤和那只猫头鹰。他深呼吸，轻轻吐出一口气。下一秒，唐默冷静地说：这碗汤和这只猫头鹰之间的单独真理是，这是一碗肉汤。猫头鹰身上有肉，汤里也有肉，电视机、老式台灯、桌子和长弓，这四个物品里都没有肉，肉类只存在这碗浓汤和猫头鹰身上。这句话落下，唐默眼也不眨地盯着猫头鹰和浓汤，慢慢的，一道蓝色光芒在这两样东西上闪烁起来。猫头鹰发现身上闪烁着蓝光，紧张地咕咕直叫，却被禁锢在一个看不见的笼子里，没法飞出去。蓝色墙壁渐渐消失，六样物品也随之消失在真理时钟上。长长的秒针停止，不再动弹。巨大的表盘上，唐默脚下的粗壮时针咔嗒一声，顺时针地向左侧滑了一格。同一时刻，黑兔子脚下的分针也咔嗒一声，按照逆时针的方向向左侧滑了一个。两人都诧异地看着这一幕。原本唐默和黑兔子之间相距30个格子，如今两人一个顺时针，一个逆时针，各自滑动一格，他们脚下的时针分针顿时只剩下28格的距离。 请0点玩家、6点玩家按照时针分针的指向走进正确的格子。 唐默握紧手指，走上了时针所指的位置。他认真地盯着自己脚下的这根时针，大脑飞速运转起来。电视机和老式台灯之间的单独真理肯定是正确的， 桌子和长弓之间的单独真理很简单，也不会出错。按照这个推测，他唯一可能出错的就是猫头鹰和浓汤。每成功消除一对物品，可前进一格。消除物品时所用的真理是谬误，则后退一格。那么现在他只移动了一格，说明肯定有哪里出错了。电视机和老式台灯，桌子和长弓，这两个是正确的，前进两格。猫头鹰和浓汤之间的真理是错误的，后退一格。所以我现在前进一格。唐默在心里暗自想到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就猛地抬起头，看向那只巨型黑兔。只见笨重的黑兔子正跳到了新的格子上，震得地面颤动。见唐默看向自己，他丑陋的脸上露出一个古怪的笑容，舔了舔尖锐的牙齿。 吃了你。 唐默双目睁大。不对，这么简单的问题黑兔子为什么会答错？他是顺时针的前进一格，黑兔子却是逆时针的前进，说明他是顺利前进一格，那黑兔子就是倒退一格。这种情况可能是黑兔子答错两个真理，只答对一个真理，他才要后退一格，这样两者才能缩短两格距离。桌子和长弓，电视机和老式台灯，这两对物品间的单独真理实在太显而易见。难道说黑兔子是因为不熟悉人类社会的东西才会给出错误答案？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唐默手指捏紧，接着他听到真理时钟死板僵硬的声音再次响起。 零点玩家触发三级灰色谬误，六点玩家触发四级虚假真理，零点玩家前进一格，六点玩家后退一格，开启薛定谔的惩罚盒子。 听到那句后退一格，唐默目光一冷，他还没来得及反思自己到底哪里错误，一把小刀嗖的一声从他的脑后射来，唐默的身后空无一人，一把把银色小刀却从空气中突兀出现，他们从各个方向以极快的速度射向唐默。这种狭窄的范围根本不适合使用小阳伞，唐默凭借强大的反应速度弯下腰不断避让。另一边，黑兔子的惩罚也降临了，炙热的大火瞬间吞噬了这只强壮的黑兔，燃烧着它的木头套娃身体。黑兔子发出惨烈的叫声，明明是真理时钟在惩罚它，它却一边怒骂啊啊啊！我要吃了你这个人类！一边在地上打滚，想要扑灭身上的火。真理时钟上，一个高瘦的青年左右躲避飞刀，一只强壮的黑兔套娃在烈火中翻滚。三分钟后，大火熄灭，飞刀也不再出现。唐默的胸口剧烈起伏，粗粗的喘气，他的额头上都是汗，因为躲避飞刀，全身神经也紧紧绷着，但他没有休息一秒，他立即抬头看向不远处的黑兔子。黑兔子的身体被烈火烧得黑了几块，也不知道他的木头身体是由什么做成的，被大火炙烤竟然也没有被烧坏，又在地上打了个滚，扑灭身上的火。黑兔子再次站了起来，他看着唐默沉默的表情，咧开大嘴。他故意看了眼两人之间的格子，惊讶地说， 哎呀，怎么突然就靠近了这么多？ 虚伪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浮现，黑兔子沙哑地笑着， 嘿嘿嘿嘿嘿，我说过，我能吃到你，人类。 此时此刻，唐默和黑兔子之间只剩下28格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